关上窗，隔绝外界纷纷扰扰，静下心听见爱随时间流淌，一时秋凉人去远方，是或非再不用伪装躲藏，那时你珍视着我炙热目光，世界不过是咫尺间方，多少次相拥恨不能见一丝希望，告诉自己就荒唐这一场，现在的你会站在谁的胸膛？